是不是就有了健康和活力呢？非也。人们的生命的起源是源于父母，叫父精母血，两精相搏，最后形成了一个西医用 B 超打叫原始胎心音波动，对不对？所以生命的最开始也是一个小血管，是不是啊？生命的跳动，最后它发育成人们的心脏。所以我讲了，是吧？新生儿不能太胖，生个孩子十好几斤那不行，先天性糖尿病过剩嘛。说早产儿也不行，生个孩子不足月，五斤不到，那心脏还没发育全，那叫先天性心脏病。所以胎儿大小，你看什么叫先天之本，这大小它就直接关系到你发育成不成熟，对不对？那么这就说到了什么呢？有了血又有了血的通道，它还不能称之为生命，一定要付诸于活力，让血液在血管内奔流不息，是吧？睡觉的时候呢要平平稳稳，干活的时候呢要活力充足，吃完饭要能消化，说话呢也有力气，平时呢人要有欢喜心，是吧？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由气血的活力来决定的。那么西方现代医学把气血运行推动血液在血管内循环不息流动的这个力量称之为血压，是吧？所以啊，这个动力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人的身体好不好，是健康还是疾病，故而便有了世界上，是吧，天下现在叫第一大病，是吧？在慢性疾病当中现在排头号了，是吧？什么高血压病。在人们都忙着治高血压病吃降药的时候，好家伙，后院起火，是吧？把高血压降低了啊，动脉硬化、脑梗塞、老年痴呆，一个没跑了，都得上了。说怎么吃着降压药还得中风啊？人家只告诉你降压药降低血压，谁告诉你他治中风了？你得了，你活该啊！你不懂啊，你不知道预防啊，所以呀，没有文化真可怕，是吧？所以人如何才能健康，是吧？不是说我能吃饭能睡觉能走道我就一直健康下去，非也。哎，想健康必须有文化的积累，说的简单一点，你得懂啊，你最起码得懂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吧，是吧？这个不懂啊，不光是咱们普通的大众，包括很多医生，学业不精的医生也蒙在鼓里，是吧？哎呀，低血压好啊，低血压你得不了脑出血，但是他忘了血压是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年轻的时候低，你顶多身体弱一点，活力差一点，到老了你血压还低，对不起，久瘀必会出现风啊。什么叫久瘀必风啊？常年淤堵，堵实了不就中风了吗？是不是啊？所以常年低血压的脑梗塞、脑萎缩、帕金森、老年痴呆症，这些因低血压这个隐形杀手慢刀子杀人的病，一个跟着一个都出来了。你在想治，大夫说：“哎呦，你血压不高啊，没法治。”他还不会治，是吧？哎，所以呢，在血压的常识知识当中，我们既要知道高血压的病因，又要知道低血压病的危害，是不是？那么低血压病是气血活力不足的病，那么就此推论，是不是高血压病 是气血活力太强的病呢？非也。不是血压高让人得病，而是人得了病，血脉不通，或者是人为了适应生活，要求血压老那么高，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坏习惯就成了病，最后这个病就会绕了人的性命。所以呀，我们有时候一问大夫，哎，高血压怎么得的？啊，病因未明，是吧？你30年前、20年前、50年前，你这么说，我们倒可以体谅你。你到这个时代，你还这么说，啊，我只能说你墨守成规，不学无术，是吧？因为高血压的病因现在已经大白于天下，是不是啊？大白于天下。不再是病因不明的病。高血压病怎么得的？高盐饮食，是吧？我就爱吃咸菜，我吃什么东西都口重，那你得高血压活该啊。因为科学家已经研究出来了，高血压病和钠髓储留有关，你身体内的钠盐钠离子高，你血管的弹性就差，它就紧绷绷，你吃咸盐多，你齁的将来肾就要出问题，你就得高血压呗。所以高血压的降药里边有个药什么呢？叫钙离子拮抗剂，通过钙钠钾通过离子通道来抑制钙啊，来抑制这个钠盐的储留啊。这面给你吃药调你体内的离子，那面你天天灌咸盐，是吧？哎，这面说，哎呦，这汤啊太咸了，添点水吧。这面添瓢水，那面又加一勺盐。你什么时候这汤能淡下来？就这么简单，是吧？所以老话说呀，叫回头是岸，是不是？什么叫回头是岸？叫不撞南墙不回头，啊，更可怕的是撞了南墙还不回头的人。所以高血压病，我们第一个原因大家要知道，高盐饮食。是吧？那些吃咸菜啊，那些口重的人一定要改一改。为此世界卫生组织给订立了标准，健康人一天的用盐量多少，是吧？5到8克啊。中国人呢，中国人平均量6克，是吧？怎么算啊？6克啊，50克是1两，5克是1钱，500克是1斤，你算吧，1斤盐吃100天，1斤盐吃100天，一个人，是吧？你家多一口人呢，多添1斤盐呗，啊，多个孩子呢，多添半斤呗。我说的是100天，说那得了，我们家还有那个咸菜，还有酱呢。你都要计算成盐，包括酱油，是不是？哎，所以这是高盐饮食造高血压病。那第二条呢？哇，我说的可是都是原发性高血压啊，和那个什么血脂高的高血压、颈椎压迫的高血压啊，那个都关系不大啊，没关系。我说的是原发，就是大夫说找不着病因的高血压，我给你都啰嗦出来啊，都给你刨根问底，给你刨出来啊。啊，第二高血压。长时间的紧张型的高血压，是吧？我高血压呀，是吧？180/80，我说那不高啊，低压不高，高压高。哎呀，我一生气就高，我一着急就高，我一劳累就高。我说你老太太呀，连高血压是啥都没整懂呢，别天天给自己戴高帽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确。医学上说的高血压是人安静状态时测的血压，所有的健康人，你只要是个活人，你吵架骂人的时候，你兴奋激动的时候，你喝酒的时候，你蹦高的时候，一定比你安静的时候都高，对不对？所以血压是生命的活力啊， 啊，故而便有了，你看那个失眠有一个叫习惯性失眠，天天熬夜天天熬夜，有一天不熬夜了睡不着了，我说你不活该吗？说明你的身体太适应性强了，他为了适应你熬夜，你不熬了他也不让你睡，你是用坏习惯造了个失眠病，完了你再去吃安定药，用毒药去治坏习惯，你以为毒药加毒药夫妇得症吗？那只能是雪上加霜。所以自古道叫解铃还需系铃人，所以经常生气的人得高血压，你生一次气得不了，你连续一年生气也得不了，你十年二十年生旧的脾气长旧的肉，你天天生气，对不起，高血压病做成了。还有啊，长时间从事紧张工作，我就开这个高速汽车搞货运的，天天紧张，搁高速上瞪着眼睛不眨眼，所以人长时间处于紧张忧虑焦灼的状态，神经兴奋性老是强，因为你兴奋的时候就要求血压增高，所以既然有习惯性的低血压，就有习惯性的高血压，但是当你习惯了，这病也就做成了。就像有人说我抽烟都习惯了，你给我戒了，我都有瘾了，你给我戒了不要紧，等你得了肺癌了，瘾直接就没了，命都没了还有瘾吗？所以啊，大家一听恶性肿瘤，一听癌症害怕，其实我告诉大家，好多坏习惯比恶性肿瘤更可怕，是吧？哎，所以有人说，哎呀，我是个要强的人，是吧？是，你不要强的人，你得不了要强的病，是吧？所以什么样的人得什么样的病，病不会无缘无故的找上人，故而高血压病的第二个原因来了，长时间的神经紧张兴奋性亢进，长时间的适应血压增高，那你就得得高血压病。那你说我以后我不生气了，你生气十来年，你一个月不生气血压能下来吗？两个月不生气血压能下来吗？所以下不来，怎么办？还要采取补救的措施，是吧？我们用辅酶 Q10 营养神经啊，我来帮你舒缓一下血管，三个月血压稳下来了，是不是啊？半年加药减了停了，连续服用两到三年往上，你那血管的病已经给你调好了，你那坏习惯也没回来，好习惯也养成了。所以高血压可不可以根治啊？一期的高血压完全可以，二期冠心病动脉硬化期的高血压能好一半不错了。你说我都是三期高血压，都中了风了，早点防少犯病，能多活几年就不错了啊！因为三期高血压随时要命啊，三期高血压就中风阶段嘛，是不是啊？人中风病那就等于坐在火山口上，是吧？要引起重视，这是高血压的第二个原因。高血压病三大病因，第一个高盐饮食，第二个过度紧张，是吧？长时间神经亢奋，第三条呢，劳累，是吧？第三条劳累，哎呀，一说这劳累啊，我又想起来了，是吧？心脏的那个树脂传导阻滞，哎呀，最近这样的病人特别多，是吧？而且一开口都有一句话，哎呀，我年轻的时候身体可好了，是吧？我是工人，是吧？我劳动模范，是吧？啊，我是农民，是吧？我当过兵，都这个。告诉大家啊，身体不好的人得不了这病。为什么呢？心脏传导阻滞，都是心肌肥厚。心肌肥厚，心肌为什么会肥厚？文弱书生，那是纤纤的胳膊腿，挺纤细。是吧？你举重运动员呢，胳膊粗力量大。我告诉你，过度健壮的人，就是运动员都短命。有人说不对，是吧？也是有那个奥运 冠军活八十多九十多呢。我说如果他不是过度运动，他能活一百多呢。说这大家一定要搞清，就人一定要分清事理，是不是啊？就像一个老爷子八十多了，回家的道都找不着，经常走丢了，那还坚持锻炼，一天跑十里地。我说那不叫养生，那叫作死，是吧？什么叫老？人的衰老是胳膊腿先老，脑袋瓜和骨头肾经后老。但是有些人强迫呀，过度的运动，过度的运动把那元气都掉到胳膊腿，胳膊腿挺壮实，脑髓空了，脑萎缩，肾经空了，骨质疏松，你人都傻了，司令部大脑都不指挥了，你小兵再忙活能忙活出个六来？所以呀，人逾百岁，120岁叫天年，活到120啥病没有，嘎嘣没了，叫无疾而终，这叫天年。回过头来呢，人过了七八十岁的自然衰老，形体早衰，而脑髓心神后衰，这叫正常衰老。就跟那树啊，先掉叶子，树枝枯了，最后才烂树根。但是现在反过来了，那树枝树叶还哇哇绿呢，你看根都烂没了，这树叫必死无疑。所以现在人过度锻炼，过度运动，过度吃药，最后打着治病的名义给人治出来病了。给人治的什么呢？五脏空虚，元气没了，就剩胳膊腿挺好，就剩个躯壳了，是不是啊？这就违背了自然规律。所以养生一定要内求。什么叫内求？内养元气，内养五脏六腑，让元气去养四肢，而绝对不是我股骨头坏了我换股骨头，啊，半月板坏了我换半月板，最后胳膊腿都给换成新的了，内脏空了，成机器人了，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什么是根本，什么是枝节，啊。故而呢，便有了这个高血压的第三大病因，叫过度劳累。过度劳累主要就是运动员和体力劳动者，是吧？有的老人家说，我70岁了我还能抬冰箱呢，不要紧，你肯定高血压病。为什么呢？是吧？因为你70岁，是吧？你那胳膊腿还是那么强壮，其实他吃的就是你内脏的粮，是吧？这就叫物质守恒定律，是不是？物质守恒定律。你看中国人有俗话呀，说人在一起啊，酒越喝越亲，是吧？牌越打越生。什么意思呢？你看喝酒，你请我一顿我请你一顿，喝天天喝天天乐挺好，吃饭嘛混合，是吧？哎，你赌博打麻将打扑克，四个人也好五个人也好，你记住，有输的就有赢的，是不是啊？啊，你能说四个人在一起打扑克，最后好家伙，咱们四个都输钱了，钱让谁赢去了？让麻将机吃了，还让扑克吃了，是不是啊？所以一定有赢钱的，我输的钱一定让你赢去了，或者你输的钱一定让我赢来了，他不可能凭空的钱飞了。所以说，你赢钱就是赢人家的钱。你输钱就被那小子赢去了，你说你能高兴吗？是不是？所以叫越赌越生疏，所以赌博是个恶习，是不是啊？哎，让人呢互相猜忌，是不是啊？互相仇恨，这一定要知道，是吧？回头来啊，咱们书归正传啊，说高血压病是这样的，说高血压病跟赌博有什么关？有啊，啊，人们有那么句话吗？说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虽然有点封建迷信色彩，但是大家记住了，是吧？这一切的根源就是你的元气，你的元气就决定着你能活多少，就这一嘎子这一块一桶。你说我这元气，我全气锻炼胳膊腿了，那内脏就吃不着饭。你说我这元气，我全养内脏了，那你胳膊腿提前衰老。所以元气它就相当于财政部，你得平和分配。像这人啊，又能吃又能喝又能走又能撂，还把内脏好了，还胳膊腿不错， 你这样一来，你到120岁一起停电，无疾而终。但是现在呢，这跷跷板都压得斜扭了，把人搞得太拧巴、太变态了，是不是啊？老人也跟着跑马拉松，跑个心梗死了，你说你这不是作吗？你那就等于啥呢？把胳膊腿到心脏那儿把元气抢去，多跑2里地，最后心脏提前10年死掉。你要不多跑这2里地，你天天慢慢走，你心脏这些元气还能用10年，就这么回事。所以养生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什么呢？核心价值观，养生养生，顺着规律去养。所以养生啊，没有便宜可赚，哎，就是顺其自然啊，顺着人的这个什么呢，本身的天性，好习惯造健康，这么个过程。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健阳光牌辅酶 Q 10软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即2015-0480。本品是以辅酶 Q 10、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柠檬黄、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建广审生地号。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我们都在说这个血压是吧，讲了高血压病是吧，又谈了低血压病。高血压病指的是人在安静状态下啊，我老伴儿啊喝点酒血压就高了是吧，哎，我老伴儿啊走路快了血压就高了。我说你家这闲着没事儿啊，喝完酒测血压玩儿。记着啊，我们所说的高血压也好，低血压也罢，只要我们说的血压都是人在安静状态下，是吧，就你到医院你上了楼你得歇10分钟再测那个血压，是吧，你有的人在公园遛弯呢，是不是啊，公园玩呢，免费测血压，我告诉你一测一个高。你运动后没休息，运动后血压都要增高的，因为血压是气血的活力啊，是吧，你活着就有血压是吧，你活力高了你血压就高呗，是吧。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个前提条件啊，血压血压指的是人安静状态时的血压多少，国际标准80/123，长寿标准呢60岁往上的老年人90/140，长寿的标准。高血压病的标准呢95/160啊，95/160。低血压病的标准呢啊70/110是吧，半条命得中风得脑萎缩得老年痴呆的标准呢60/90。你看，所以有了这个数字标准，你再参考临床症状哦，你就知道你给自己该在哪块定位了。你保健品的吃的时候，你说我是无病而养啊，还是以病而防，还是已经都到了半条命的阶段来保命，是吧，你就知道如何量力而为了，是吧。还有一位啊，辽宁丹东的吧，都给我听乐了。一个肺部恶性肿瘤手术切掉2个肺叶的人，一共5个肺叶切俩剩仨，咳嗽咳不出来痰，痰粘稠啊，吃了几顿的核桃仁冰糖蒸梨，问我为啥不好使，我说不好使你找卖梨的去，是吧，不好使你找那卖核桃仁的去，是吧。说这话什么意思， 感冒咳嗽平时燥痰，咱们给大家讲润肺花痰的食疗，核桃仁冰糖蒸梨的方子，有白痰的肺之虚寒，是吧，加点生姜丝儿、生姜片一起蒸着吃，是吧。如果核桃仁冰糖蒸梨把肺癌都能治好了，我说那就得报吉尼斯纪录，就得报诺贝尔奖了。所以偏方治大病，用错了要性命，但千万别拿偏方小方子当救命的招，是吧。说那咋办呢，那咋办，蒲仁康思齐啊，按半条命来救。再次强调啊，肺部恶性肿瘤手术切除肺叶，不是感冒发烧的小病，是要命的病，要命的病得用救命的招，是不是啊。老话说杀鸡焉用牛刀，是吧。那你拿一个什么呢，这个喂小鸡儿的这个饲料盆，你去喂那个黄牛，那老牛能吃饱吗？一样的道理啊，做什么事量力而为啊，千万别夸大啊，千万别夸大。好了，咱们这个言归正传啊，今天接着说低血压啊，今天要说低血压的原因啊，低血压的原因。这个血压我们几天呢连续在强调，血压是气血的活力啊，是人的生命气血的活力。那么何为气，何为血呀，是吧。你别光测血压值啊，你知道有血有压力才能产生血压生命。那么何为气，何为血。血是物质基础，气呢，气是功能基础。所以主国中医说，气血乃生命之根本也。那么气，气为血之帅，是吧。血呢，血为气之母。所以低血压想调好它，我们就得研究到底是气不够用还是血亏了，是吧。血亏什么原因呢，哎，吃饭啊，你说我吃的太少啊，低血压的人说我吃的太少，你看我吃什么药管呢，我说吃饭管。因为主国中医说五谷杂粮啊，脾胃为五谷之海，气血生化的源泉。他咋没说脾胃是中药之海，灌药汤的就生化气血。所以说靠吃药补血，靠输血补血啊，最后都是死路一条。所以补血者食补胜过药补。那么低血还有气亏的，没错，气亏的什么样啊，虚寒不止，气儿把不住门吗，腰椎间盘突出，脱肛，胃下垂，肾下垂，是不是啊。哎，气虚的，气虚的中药用的叫补中益气丸，是吧。但是当你元气大亏，你吃中药没消过的时候，你就得补元气。那么食补胜过药补。那么气亏的呢，是吧，汽车没气儿了，轮胎撒气怎么办，补上，补完轮胎了，拿气泵啵再打气儿。所以补有两补，一叫补漏，二叫补益，是吧。所以想补气先得解决漏气的问题。什么叫漏气，虚汗就是漏气，是不是啊，虚汗就是漏气，老放屁就是漏气，是不是啊，老长出气也是漏气，啊，谁来补这个漏气呀，啊，哦，五味子。那你光把漏的地方补上了，你不打上气儿，这胎还是鼓不起来呀，啊。哎，那还得给人补上气。什么东西补气最好啊，主国中医说啊，人参 这是本草纲目里说的，李时珍说的啊。人参不弃低，是吧？山气补血第一。人参补气低，是人参补气快吗？是人参火大吗？人参补阳不如夫子，人参提气不如黄芪。说你人参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是不是啊？那个夫子大热，它比人参可热多了，是不是啊？夫子用多了那是要命的东西，是吧？那黄芪那补气那也快呀，虚脱的中暑的喝上黄芪水那马上气儿就足了。说这两个补气都比人参强，这凭啥他人参第一啊？所以人参补气第一，不是人参第一快，也不是人参第一强，这就是中国人的中庸之道。中医讲究的就是平衡，所以人参补气第一是人参补的第一的好，第一的平衡。所以在中国呀，自从这个人参列入国家新资源食品目录之后，你看现在那个人参的饮料，是吧？人参做的茶啊，现在已经源源不断的啊，从人参的故乡，从东北的长白山啊，向全国那原来还喝那跑肚拉稀减肥茶的，啊，原来还怕上火喝那个泻药的，现在他都明白了，哦，是气虚啊。所以人参补气第一是第一的好。人参不但补气，它还能生津止渴，是吧？所以夫子为什么有毒啊？他大热他有火，是不是？他自己没带这个什么呢？灭火器。人参不一样啊，人参补气生津止渴。所以说你像有人上火的，是吧？上火的人，是吧？干燥怎么办呢？生津止渴啊，又浑身没劲儿又虚火上炎怎么办啊？生津止渴。那么低血压是怎么来的？我刚说了一条啊，吃饭不中叫气血生化不足，是吧？睡眠不好叫肝血内耗。所以熬夜熬成低血压的是你自己浪费掉了气血的消耗。那么第三条呢叫运动量不足，是吧？老话怎么说呢？说站着不如坐着，坐着不如躺着，是吧？久卧伤气，久卧伤气，是吧？睡懒觉不起床的低血压啊，懒床嘛，老躺着，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天天跟没骨头似的，到哪儿就一崴歪，这将来都是腰椎间盘突出的主。为什么呢？他那筋都松了。他筋为什么松啊？肝血不够用。还说这样的人啊，补一补气啊，补一补气。那当然了，那个产后血虚啊，大手术后的久病体虚啊，这些呢也都跟气血亏造成的低血压有关。总而言之啊，低血压作为隐形杀手，是吧？现在已经被大家熟知了。你得了脑萎缩，得了帕金森，大夫一检查，是吧？血脂正常，血粘正常，血糖正常，都正常。你咋得的？都正常，得不上。血压多少？问。一问60、90的血压。完了大夫说，哎呀，血压正常。你那个糊涂大夫，你就该早点把它换掉。所以生命的四大指征，体温、血压、呼吸、心率，这些都和我们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 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我们给大家正在说的是防中风。中风病复发加重的季节，那我们为什么还是讲防，怎么不讲治中风啊？甚至有的人是不是会想，哦，治中风是医院的事儿啊，所以咱们只管防，有没有道理呢？有那么三分理吧，是吧？今天呢，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中风可防不可治。换而言之来讲，大家伙住院15天，住院一个月，把死亡线上的中风病人给抢救回来了，你真的以为是医生治好您的病了吗？实质上非也，中风病不是治好的啊，不是治好的，是吧？都是通过预防防过来的。这是怎么个道理，是吧？说难道治中风不是医生的水平高，把死人给救活了吗？哎，我今天呢，就帮助大家来破解这个医生水平高低和中风病人死亡率、复发率、脑萎缩、老年痴呆之间的关联，是吧？说起啊，心脑血管病医生，我在这儿呢，想用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来形容。其实我们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医生，你不过就是个水暖工，是不是？啊，什么叫水暖工啊？管子漏了补管子，管子堵了通管子，是吧？这和水暖工有区别吗？没区别，是吧？只不过是呢，水暖工除了水管漏了补管子，是吧？这个水管堵了通管子之外，它能换零件，这个暖气片坏了，拆了，扔了，换新的，对不对？哎，而我们医生作为人体心脑血管循环系统的水暖工，它就只能疏通和修补，而更多的是疏通，它不能给你换零件。说这人脑中风，把脑子拆了扔了，人脑子换个狗脑子能换吗？换不了。说这人心梗，把心脏割扔了，人心换个猪心能换吗？换不了。除非那面有个人死了，心脏没死，人家同意给你换一个，几十万上百万的医疗费用，是吧？换句话说，这也是可遇不可求，谁能说哦，为了让你活把自己心脏宰给你，是吧？说话都那么说，掏心窝子说，你把你心掏出来给我说，我看看，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不要认为我有糖尿病，我有高血压病，我有低血压病，防中风，我才不防呢。等我得了，大夫能救我，大夫救谁呀？心梗的大夫，脑梗的大夫，偏瘫半身不遂的大夫，脑卒中的大夫，都不占少数。所以自古到人百病首中风，就告诉我们治中风 或者抢救中风的病人，是吧？那真是什么呢？三分凭技术，是吧？七分凭的是机会和命运，是不是？大家伙记不记得医生常说的一句话，你晚来一分钟就没命了，对不对？你晚来五分钟，神仙都救不了你了。这几句话就告诉我们，中风抢救，中风救命，中风预防，都是个节骨眼儿，是个机会时机的问题。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啊！你错过那个机会，那就没机会了。所以治中风贵在及时二字，是吧？不管你是吃药及时啊，还是送医院抢救及时啊，还是做手术及时，及时二字特别重要，是吧？而且告诉大家，中风没有治好的，说不对呀、啊。是吧？老张、老王得中风，偏瘫不会说话；老赵、老李得中风，半身不遂，现在都跟好人似的了，对不对？脑瓜呢，还有大疤呢，都跟好人似的了。我说谁告诉你的？那看着就是好人，还用谁告诉？哦，眼见未必为实，这大家一定要搞清楚。眼见未必是实。你看着他人跟好人似的，你知道他里边有多大伤害吗？你看着外边通红锃亮那个苹果，你切开你看里边烂没有？所以凡事我们不是悲观啊，我这人很乐观，是吧？我们不悲观，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事情的真实的内幕。这个真实的内幕就是告诉大家，脑细胞一旦坏死，永不复生。为什么呢？因为人是活的，是不是？你家会堆的满屋垃圾恶臭吗？只要家里边有活人，那家就不会变成猪圈。所以垃圾它就会扔掉，保持屋子里边的清洁。你家那花儿都死了，你那花盆不换点别的吗？你家那花盆天天养个干树枝死树枝会这么做吗？只要家里边有勤快人，也会把那死花抠出来种个新花，就这么简单。你在做的事儿，就是你身体组织细胞在做的事儿。所以脑出血出的那个血，它不一直是血，它会液化，被人体免疫细胞给它液化变成水，而后呢通过脑脊液的代谢把它代谢出去，这是顺利的康复。代谢不出去的脑积水在脑里积着，就形成积水，这个积水还会定时的形成细胞垫，叫癫痫，老百姓俗话叫抽羊角风。所以得过中风的人一拍脑 CT， 人的大夫都明明白白的写着陈旧性中风。为啥？因为脑袋里头留了个疤，叫瘢痕，或者叫钙化灶，长在体表的叫疤痕，是吧？内脏啊，是吧？内部组织器官出现的疤痕修复都叫钙化灶。得过结核的肺子上有钙化灶，得过脑梗的脑子里边有钙化灶，是不是？肝脏受过病毒损害的肝脏里边有钙化灶，钙化完一定程度了，慢慢里边形成空洞，所以便有了腔梗，所以便有了空洞，结核的肺的空洞。这就是生理组织细胞的一个变化。那么今天给大家讲中风可防而不可治的道理，不是为了吓唬听众朋友 啊，说快吓唬吓唬大家，多花点钱，多吃保健品，那缺德事儿，我徐振邦不干。那么我讲这番话的目的是干什么？开脱医生，也是来开脱我自己。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医生和患者之间有很大的矛盾，是吧？病人给治好了，那又磕头作揖的；病人没治好，那就要打大夫，又要打护士的，是不是？其实这个怨谁啊？这里边有科学的无耐性，医学的无耐性，是吧？只不过是有些人要脸，是吧？要脸，他不好意思把这个实话说出来。但是要脸重要还是要真实的事实重要呢？那么今天，哎，我们要科学事实来说话。世间很多疾病都是无法根治的，甚至不客气的讲，不客气的讲，天底下没有能根治的病。就一个感冒吧，啊，外国人心眼直，啊，英国人不服气，我们就要研制一个根治这个感冒，上呼吸道感染吗？花了几个亿啊，是吧？哎呦，好多医生志愿者做实验，最后耗费了2年时间得出一个结论，是吧？感冒没有特效药，感冒都没有特效药，但现在偏偏有人拿出来一支药，我这药专治肿瘤，10万块钱一支，你那不是天大的谎言吗？是不是？所以真正治病的不是医生手里边那个灵丹妙药，是不是？不是大夫手里边那把刀，是谁？是你自己，是吧？药是什么？哎，看电影，是吧？哎，那个联络员，是吧？联络员啊，地下党，是吧？打仗靠他们吗？不靠，但是靠他们通风报信，对不对？所以治病真的靠药吗？那好了，给死人来管药，看死人能活不？所以我们经常听到，对于重病的人来讲，医生都给他一句话叫无可救药，没有能救他命的药。什么的意思？这人死了。为什么？药到身体内，到他体内不起作用了。都是一样的药，怎么有的人起作用，有的人不起作用？是药的好坏吗？吃这双歧活菌，有人7天胃肠通了，有的人半个月一个月大便成型了，还有的人吃2月啥效果没有。那为啥有人效果快，有人效果慢？一问大夫，大夫个体差异，人和人不一样，那有1米8的，还有长1米5的呢。哦，个体差异，差哪儿啊？个高的效果好，个矮的效果不好吗？不是，不差个高个矮，那差胖瘦啊。胖的效果快，瘦的效果慢，也不差胖瘦，那差啥？差元气。西医科学解答，差身体的吸收利用率。差人体载体蛋白，差人体受体蛋白的作用性，是不是？同样的药给不同的病人用，效果差距；同样的保健品给不同的人吃，同样的量，作用差距差在哪儿？不差在保健品上，保健品都是一样的，药都是一样的，就差在人的不同，人的五脏六腑的不同。所以解决人的问题，给人治病，最后要激发调动人的主动和积极性。 包括我对有些顾客凶，是吧？说话态度严厉，我只是恨铁不成钢，是不是？哎呀，我就一个肝硬化腹水啊！我说你不知道这病是要命的吗？哎呀，我得了15年了，你不知道得了10年的人现在活的还有几个吗？话难听不？我自己都感觉难听，但是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病人做到自知者明，你才知道你是咋回事儿。哦，肝硬化15年吐血了，那我也没有癌症啊！我告诉你，肝硬化比肝癌严重，肝硬化腹水比肝癌要命。这回明白了，哦，硬化下一步就是恶变哦。你说这样的科学知识，你还要柔声细语的、和蔼可亲的告诉人家，难道这不算严肃的事儿吗？所以呀，我们医者父母心，不是把孩子天天抱在怀里，亲爹爹、蜜妈妈的，不是的。严师出高徒，我说的都是真话，严厉的话，听不听你的事儿。你说我就愿意听好话，那你听好话去呗，上当去吧，不拦着你，是吧？因为我们不是为了伤害谁，是为了让大家明白真相，就这么简单。所以今天举了很多例子，说了很多的事情，就是要说清一个问题。中风病能救过来的都是命大。是医生水平高吗？你可以那么认为，但是我告诉你，是你运气好。哎，是你运气好。就像一个人从5楼跳下来，摔死的几率是非常高的，但有人没摔死，你说他功夫高是吧？那就不是功夫的问题，是机缘巧合的问题。所以中风病每复发一回，死亡率、致残率翻倍增加，很多中风犯不到3回就没了，是吧？第一次中风，哎呀，我没落什么后遗症，是吧？第二次，哎呦，这次不如上次了，哎呀，我就怕第三次。你怕对了，因为你没有第三次机会，第三次直接人就扔了，是不是？那有的人又举反例了，那我第5次还活着呢，那你争取第6次没吧。就像血压180得中风，你没中风算你幸运，200生命线，哎呀，我200没感觉，对不起，200有感觉的人都不在了。这就是科学数据，科学数据不讲100%的数据，科学数据讲的是概率，是多年来几百年上千年来总结下来的概率，我们按着这个概率去干事儿，就不会吃大亏。所以呀，中风病最好别得，得了你治得再好，你治得再好，就好比一个新车，你碰坏了，你修得再好，它也是个二手货，它也是坏了重修的，不是原装的了。明白这个道理了吧？说那不行，我已经坏了，坏了修不能再坏，第二次坏就散架子了。所以中风3防：没得的防发作，发了病的咱们防止复发犯病，是吧？得的年头多的防老年痴呆，防脑萎缩。 下面是广告时间。北京方庄店是在丰台区方庄桥东方庄6号，电话是87557319 87557320。北京朝阳店是在朝阳区9仙桥南路星月亮马酒店左侧，电话是18010401008 5745-4435。天津店的地址是天津市南开区安山西道丰和东园2号楼4。